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62集，围观群众自从失去方景行两人的踪迹，就在找人，现在总算是找到了。他们见狗子已经恢复，估摸又是过了什么剧情，暗道一声牛批，安静地缩着等着抄作业。结果一抬头见到大佬招了招手，迟疑地过去了。 我们明天打，都散了吧。 啊，大佬，你们不要手杀了。 手杀随缘，你们加油。 他挥挥手下线了。众人更震惊，把消息发到了频道上，几位帮主同步得知这事儿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大佬就是大佬，霸气。几人已经打到了救狗的关卡，正组织人收材料，普通玩家在这一关卡绝对没他们快，而后续步骤他们都有派人跟进，现在就看谁抄的作业更多了。他们打开成员发来的文档，诧异， 这么多地方他们都干了什么。 不知道，能及时找到他们就不错了。 几位帮主一想也是，毕竟地图那么大，他们集齐材料把狗治好，找到铁牌，成功接到了去翡翠城的任务。从这里开始就是作业上的东西了。文档的第一个地点是硕尾草原，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想想大佬那二摊模式的狗，再想想狗摊了又好，必然是过了剧情。 可能大佬查到了什么线索吧。 他们在心里想，带着狗就过去了。结果在草原转悠一圈，还打了好几只怪，什么都没发现。他们猜测可能是少条件，不死心地去了其他几处地方。毕竟隐藏剧情能走不同的路线，跳几个小环节搞不好也能行得通。红尘呀呛人一行人这时仍在埋骨山上找狗，他们有点后悔拒绝了方景行的帮助，但现在方景行下线了，他们只能干瞪眼。 怎么办？ 要不在频道里问问，我刚看他们嚷嚷的挺厉害的。 他们去找赏金墙的 NPC， 就是看了频道的信息，此刻便试着发了一条求助信息，见玩家们很有爱，告诉了他们狗的位置。 找到狗就该收集材料了，不是大帮会的人今晚够呛能收齐。 不如先放一放，去看大佬们打剧情，抄个现场的作业给后面做个参考。 红尘呀呛人一行人在竞技场上所向披靡，但在打本和过剧情上就是个小白。他们觉得玩家说的在理，于是把狗往医馆一放，接完找材料的任务便跑去围观网游大佬过剧情。几人一路跟到小树林，见他们跑到瀑布往下跳，其他抄作业的玩家也纷纷跟着跳。片刻后，他们站在瀑布下方的河里，看着那些在水里扑腾的人和狗，有点想问为什么。这隐藏剧情也太莫名其妙了。几位帮主也想问这个问题，他们跟着大佬打过剧情，亲身感受过风卷残云一般的推进速度，对大佬深信不疑，因此对着作业就抄，可惜至今没有进展。跳河 是他们做的最后的尝试。见仍是不管用，暗道一声大佬的攻略不是人能懂的，便死心的去翡翠城。谁知刚进传送阵，狗就瘫了。他们先是一怔，继而喜道：“ 终于瘫了。” 话一说完，他们看见了狗子头顶上的疲惫纸。凉风打着卷儿呼啸而过，现场一片死寂，半天才有人弱弱地开了口：“ 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其实在谈恋爱？亚历图尔 哟， 所以咱们到底干了啥？”“ 嗨，打剧情，打了个寂寞。” 众人咽下一口血，坚强地抬起狗，徒步前往翡翠城。几位职业选手默默地在后面跟着。“ 我不懂，辛辛苦苦把狗弄瘫再抬着走，到底啥意思啊？”“ 网游太难玩了，问问方景行吧，给他留言，他明天看见就回了。”“ 行吧。” 方景行直播时没有连手机，此刻察觉接二连三的消息过来，他便摘了眼镜，看完内容顿时哭笑不得。他知道有人抄作业，更知道这事儿不可避免，但没想到他们真就按照路线走了一遍，还把几位朋友给坑了。他回复了两句，专心直播到12点下播睡觉。第二天一早见到江晨，他便笑着把这事儿告诉了对方。江晨看他一眼，哦了声。方景琴跟着他一起去翡翠城，敏锐地发现他今天有点沉默。“ 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啊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那是怎么了？”“ 带歪了这么多人，良心有点痛。”“ 你觉得我信啊？”“ 真的。” 方景行不问了，发喇叭询问逆风的总部，见频道上有人回复，便按照地址找了过去。江晨余光扫着身边的人，想起昨晚的梦，有些走神。方景行眼睁睁地看着他到了地方后要继续往前走，拉住了他。江晨回头看他：“ 你走过了，跟我说说出什么事了？”“ 没事。”“ 又不让你打游戏了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项目陷入僵局了？”“ 也没有。” 江晨转身迈进了逆风的总部。“ 别问了，做任务。” 方景行见他是真的不想说，便彻底不谈这个话题了。二人在总部转悠一圈，见到了一个男 NPC， 他看着他们递过来的铁牌，忧心忡忡。“ 我就知道可能出事了，果然他们或许是接了那个任务，我得召集组织成员，你们能不能先帮我们查查线索？” 他说着递过来一张地图。方景行接过看了看，发现貌似就在埋骨山附近。“ 那是个地下迷宫，太危险了，你们只需要帮忙查到入口就行，千万不要进去。” 任务条更新，查找迷宫位置。二人折回到埋骨山，方景行又发了条喇叭：“ 迷宫在哪儿？”“ 左边山脚下三棵树那里。”“ 刚起还是没睡啊？”“ 哎，没睡。”“ 这么拼啊？”“ 一言难尽，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 方景行看得挑眉，顺着他们提供的坐标到了那里。刚一站定，只见黑狗突然发疯挖坑，他们猝不及防，立刻陷了进去。眼前瞬间弹出一个消息框，提醒他们迷宫有一点恐怖，胆小勿入。“ 原来如此。” 他看着身边的人：“ 不怕吧？”“ 不怕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